联有什么特别的可以给我们的听众介绍的吗？ 我觉得新恒互联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一个投资机构。 嗯， 我们现在知道国内可能有9000家的这样的私募的这样的 VC， 然后这些 VC 天天在去喊着让创业者去创新，但实际上这9000家 VC 的同质化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但我们新恒互联实际上是想做一件很不一样的事情，这样。所以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新恒互联做创投的人大概有150个人左右。 哇，这么多！ 对，非常多啊。我们有这么多人的原因也是在于我们希望把每一个行业都分得特别细，然后我们有一个非常专业的团队，是非常专注的去看这个行业的创投的机会。 这也是为什么王磊作为新恒互联的这个合伙人，同时又是汽车事业部的总经理，你们是把不同的投资标的的方向赛道拆分成了很多很多若干的这种投资方向， 是这样。 然后不同的团队去专门看这个方向的， 是这样，是这样。我们一共分了16个方向，那么我的方向主要是在汽车、交通、出行这个大的垂直领域。 嗯， 但是我们还有像大数据、像 O2O、像旅游、像教育等等等等。 嗯， 所以每一个团都有7到10个这样的小伙伴，他们会去看创业和投资的机会。 是合伙人比较少，或者说基金的这个管理人比较少的机构，他们确实每一次都在头疼说，不断的有新的领域涌现出来，但是可能我并不懂，因为投资讲究一个，如果我都不懂，我怎么投呢？对不对？所以你们从根源上解决了这个问题。 完全同意，我觉得只有专注才会带来专业。我很难想象一个人如果他去看各种各样不同的领域，他最后一年下来能够沉淀什么。我记得有一个很有名的理论啊，就是10000小时的训练。 嗯， 所以如果你训练10000小时的话，你会成为这个领域非常专业的一个人。 嗯， 但是这10000小时是一个前提，所以我们也非常认同，我们希望在这个领域的小伙伴，他应该非常非常深入的去了解这个领域。 嗯， 他甚至是应该在这个领域做过非常专业的这个事情的一个产品经理或者这个运营经理这样的人。 嗯，所以这个我觉得对于招聘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利好啊，就是大家很多人在听我们的节目，你可能现在正在创业啊，但如果你已经在某一个领域，比方说汽车出行领域，你已经是一个专家了，可能你就可以成为新恒互联的一个投资者， 非常有可能。 嗯， 其实我们部门现在大概有7个小伙伴。 嗯， 我们其实这7个人都是从这个汽车交通出行这个领域里面出来的，产品经理的这样的背景的角色。 哦，而不是他们曾经是投资人。就他都是从创业走到这个最后投资的这个。 是这样，是这样。包括我，其实我自己的就职经历，我最早是在这个联想做联想研究院，我主要是做研究员，做产品经理。 嗯， 后来在乐视汽车做产品总监。 啊，哦， 所以其实我之前的经历都是在一个产品狗吧，可以这么讲啊。 嗯， 现在我的经历是有点像从产转到一个投资狗的这么一个角色。 用狗这个词是不是因为你觉得这两个行业都算，哇天哪，简直是对生活的时间的占用，包括对脑力的占用非常巨大的。 是这样，累得像狗一样。对，但是我必须得讲啊，就这个工作是特别是我现在做的这份工作是一个每天早上可以让我自动起床的一份工作。 嗯， 我都充满了一种新鲜感，每天我接触到的这些事物，接触到这些团。 嗯， 这些项目都会给我极大的这种鼓舞，极大的刺激，让我能够自动的爬起这个起床，能够上班，这样。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份非常有意思的一份工作。 嗯， 所以我们甚至有做过一个统计啊，我们大概一年每一个人我们希望看500个项目 啊， 平均每天我们希望看1到2个项目，真正面对面的去接触这些用户， 嗯， 这些创业者。 所以确实也非常的累，大量的使用脑力， 是这样。 今天我们在节目里呢采访的是来自新恒互联集团的合伙人王磊，他同时也是汽车事业部的总经理啊。那我们就来聊聊就是新恒互联吧，因为新恒互联在圈内大家都会说，我们其实已经投了200多个项目了，在这5年6年的过程当中，那这些项目你们是从哪个地方寻找到的？你们是等着别人来给你们发 BP 呢，还是说在不同的渠道散发一些消息，还是怎样？ 我觉得守株待兔这种模式是应该是一个传统 VC 的方式。 嗯， 他们希望坐在办公室里面非常豪华的一个 CBD 的一个办公室。 嗯， 然后等待创业者拿着 BP 来敲门。但是我们觉得这也是传统 VC 他们会遇到了巨大的一个问题。我们新恒互联希望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希望是一个主动出击的方式。我们希望能够在非常早的一个阶段能够找到非常棒的团队，非常牛的人，然后我们共同来深度思考，也许我们就有机会一起来把一件事做起来。所以我想举一个例子，也许我们最近在做一个 case， 这 case 是很典型的。可能这个创始人他在一个月以前还在 BAT 里面做一个高管，一个 VP。 但是通过我们深度的思考，通过我们火花的碰撞，我们一起讨论出了一个这个产品的一个新的方向。我们讨论了一个这个需求，我们认为是一个很强的一个需求。 嗯， 所以一个月以后，这个高管，这个 BAT 的高管，他已经在新恒互联3楼的新恒空间，我们已经开始一段创业的里程了。 啊、 哦，所以这是一种非常主动出击的方式。 所以你刚刚提到的特别早期，就是指真的、嗯、这个可能这个 BAT 的这个员工他还没有想到要创业，但是呢，你们可能基于他的能力或者资源，加上你们对于这个行业的判断，促成了这样的一个创业。 完全正确 啊、 哦！所以以前的一个创业者可能会有很多的这种压力，很多潜在的这种风险，比如说他可能需要卖房子，他可能需要、嗯、去牺牲。 我们采访的创业者当中有人说，我已经卖了3套4套房子了、 嗯，他们需要牺牲很多才可能把一个创业的这公司搭起来、 嗯、 但是我们希望星河互联是一个非常非常友好的一个创业的服务平台、 嗯、 我们希望能够让创业更简单，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创投部门的这些小伙伴都是非常专业的人士、 嗯、 他们会非常深度的去思考这个行业里面的各种需求各种趋势等等，当他们有这些想法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去找到这个行业里面适合做这件事的团队、 嗯、 也许在 BAT 里面，也许在其他公司里面，当我们去有这样的火花碰撞之后，也许就是一个新的创业公司，一个公司的一个诞生的那个起点。 嗯，其实我们采访过很多的投资机构，那很多投资机构呢其实都会告诉我们，我们其实是希望跟创业者共同的成长，我们也希望用一种创新的方式去做投资做 VC。 那今天我们采访的是星河互联的合伙人王磊。那创新这个词我觉得是有点扑面而来啊，刚才你已经提供了这个一个案例告诉我们你们如何去找寻到项目，那找寻项目的过程呢其实是非常早期的就发现了它。那另外一个侧面来说，就是当我们遇到一个真正好的项目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它在这个阶段可能遇到一些困难，你们在伴随企业成长的这个过程里会做一些什么事情呢？ 对，我刚才举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去找人，我们有一些想法，有一些我们认为好的一些这个发展的方向，我们去找到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团队。那么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可能有一个团队已经在做一段时间的这个产品，他已经这公司已经运营一段时间，但是没有达到他们预期的一个结果。我们也有这样的案例，有一个团队他们可能已经做了8个月的时间，但是他们在8个月的时间节点并没有达到他们预期的效果，而且他们在融资的部分已经遇到非常大的困难。这个团队找到我们的时候已经处于一个濒死的一个状态，因为他们已经找不到任何融资的这种可能性了。但是我们并没有放弃他们，因为我们对这个团队的能力，对他们的执行力其实我们是非常看好的，只不过他们的产品走了一段的弯路这样啊。所以我们对他们的帮助就是我们在业务层面，我们基于我们对这个行业深度的思考，基于我们对产业这么多的这些主要的这个参与者的一些访谈等等的这些研究的方式，我们其实给这个团队提供了一个新的一个产品的方向 啊。 而这个团队刚才我也讲到他的执行力是非常非常强的，他们在3个星期以内就把这个新的产品方向的一些 alpha 的一些 demo 就已经完成了、 啊、 所以我们也验证了这个团队的执行力是一流的，所以最终我们也投资了这个团队，同时有另外一家投资机构也跟投了整个这个新的项目、 嗯、 所以这是一个例子，体现出来星河其实是对创业者是超级友好的一个机构，它不仅能够提供资本的帮助，另外它在业务层面能够深度的去加速，去甚至帮助一个团队去转型，找到一个新的方向，一个正确的方向。当然我们帮助他们找到这个 好音乐959，我所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打雪仗、堆雪人、亲子雪地互动，享受冰雪的乐趣。我的天，株洲市新发地大石桥批发市场太给力了，快来滑雪场一起驾驭风雪，感受寒冬的热情吧。咨询电话03123892281。好消息，国一国二汽车置换买奥迪享受高额补贴，赠交强险，老奥迪换购追加3000元补贴，还有白金卡会员奥迪自行车相赠，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 奥迪圣诞服务如约而至，即日起至12月31日，专属免费检测，全系轮胎低价促销，更多好礼等您拿，详询百得利亦庄奥迪5965-9801。 新港海鲜自助就是各种不限量， 海鲜、大闸蟹、大雪蟹、鲍鱼、石斑鱼、三文鱼、皮皮虾、海参，各种刺身，通通不限量。 海鲜自助就选新港，良乡西路北大街全京城2层，6030-7779，6030-7779。 国一国二限行宅在家，不如置换一台吉利车，让你感受车外是北京，车内是北欧。现大兴店京城月房山店沃德龙顶免费为您评估座驾，详询大兴店6124-0788，房山店8030-8588。 喂，小云，还在为结婚找办酒席发愁啊？我昨天去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参加闺蜜婚礼，那场面跟明星似的，豪华宴会厅、中西式婚礼场地，还有上千平实景拍摄基地、夏威夷风格水下拍摄、3D 视频，超炫了，好羡慕哦！ 一定很贵吧？ 一点都不贵，皇室的婚礼亲民的价格，贴心的服务，省时省力还省钱。就在大兴区黄村镇北兴路御花园二里对面，400-078-0808。 我的天哪！ 咋了？ 不是，昨儿聚会你喝了一斤多白酒，今儿你居然没翘班？ 那当然，昨儿喝的是鲜透，晚上不叫水，第二天啊也不头疼，每次呀都能多喝一杯。 真假的？回头我也给我老公买点去，哪有卖的呀？ 就在良乡北路园，告诉你电话 啊， 1391130-33。 好嘞，记住了。 好音乐959， 需要你在我身旁。 大家好，我是一名创业者，80后，狮子座，3年失败了2年6个月。我想告诉大家，创业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我也想听听大咖们是怎么走过来的。微信关注“疯狂见地”，我在见地，我为自己发声。 所以这一点是不是也跟你个人，刚刚你自己提到从创业狗开始，然后做投资有关系？因为你可能更加的知道创业者们到底现在某一个阶段需要什么，包括你对这个行业有比较深刻的洞察，对汽车出行这个领域已经做了很长时间的研究，所以你才敢于提出一些战略上新的方向，然后呢，让我们的创业者去实现。 是这样的，我觉得要给别人一杯水，前提是你自己要有一桶水。如果你自己桶里水都不够的话，别人是无法去吸取足够的养分的。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我之前做了这么长时间的产品狗，它给我带来自身的这种价值，因为我对这个行业有充分的了解，我在这个行业的人脉，我可以接触到很多这里面的牛人，我可以接触到我们比如说汽车这个产业里面的主机厂，我可以接触到这个一级供应商等等这样的这些参与者，他们对我的反馈，当我整合在一起之后，我是有能力给我们的创业者去提供一些更有价值的这种反馈的。 是，其实在现在的投资圈呢，也有一个这样的说法，或者说创业圈有这样的说法，就是有大家都会有这样的困扰，觉得当我遇到一个投资者，那毕竟他可能会给我投资，所以呢我可能对他首先有一个天然的尊重，但是当很多创业者去讲 VP 或者讲商业逻辑的时候，如果这个投资者对这个行业完全不理解，或者说这种对频对不到的时候，其实创业者是很痛苦的。所以其实创业者真正需要的恰恰是像星河互联这样，就是你们用专业的团队以及专业的您刚刚提到的这种曾经的经验，去真正帮助到投资者，这样可能对于投资阶段才是最需要的。 对，非常同意您说的。其实我们接触了这么多的这个创业团队，我们大概去年这几个10个月的时间吧，我们大概接触了大概有500个项目，大概这500个项目我们得到一个非常统一的一个反馈，就是他们认为跟我们去聊 BP 去聊这件事是非常轻松的一件事，因为我们听得懂他们在讲什么，我们可以很快的去反馈我们的意见，很快的去帮他们去做很多竞争对手的分析，因为我们已经在这个行业里面已经扫过一遍这样的事情了，这样的竞争对手了，所以我觉得他们跟我们交流是非常容易的。而且我觉得星河互联的每一个合伙人每一个投资经理都有这样的能力，在他的领域里面可以非常顺畅的跟这些创业者去交流。 欢迎继续收听《疯狂见地》。今天呢，我们在我们的直播间里请到的是星河互联的合伙人、汽车事业部的总经理王磊。其实，在上一节啊，王磊跟我们聊到了星河互联的很多特质，包括创新，包括主动出击，也包括友好这几个关键词。我想，我们对星河互联的这个整个投资风格已经有了一个基础的认知。我们来说一些比较细节的问题吧。比方说，星河互联在这个阶段，或者说在曾经的这个过去的这一段时间的投资阶段，他们主要关注的是较早期 的投资呢，还是中后期的投资？ 我们管这个叫 A 到 A，A 到 A。对 ，A 呢，第一个 A 呢就是 Angel， 就是天使。 啊、 OK， 那么第二个 A 呢就是 A 股。 啊， 所以不是 A 轮是 A 股、嗯。对，所以说我们其实 cover 整个这个战线，这个轮次是非常长的。对， 嗯、 但是我们也同意您说，就是这个术业有专攻。OK， 所以我们也会分就是在 A 轮之前，我们会有部门去负责。 嗯。 A 轮之后，我们管它叫成长事业部，我们会有成长事业部的同事、同学来负责更大一些标的的项目。 所以你们的维度还是比较多的，既有行业性的维度， 嗯、 对吧？要有专业性的研究，然后也有这种轮次式的维度，早期、中期、后期。 是的，是的。 这样的话，可能可以做到这种周期性的全面的这种覆盖。 是这样的。 嗯，有一个其实最近的这个阶段，每一个投资者来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都会问的问题啊，就是投资寒冬这个概念。那现在在新和互联的内部，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对这件事情的一个认知？ 寒冬确实是在真实发生的，而且我们 您指的是什么数据？是被投企业的数量减少了，还是资本减少了？ 我觉得整个从这个资本的这个量上，还有融资事件发生的这个数量上面，都会有相应的减少。这样，嗯，但是我们有一个观点，就是我们认为好的项目，在资本寒冬里面一样不会有任何的问题，好的项目仍然是被资本追逐的啊、当然那些所谓 2V 的项目，所谓在抓风口的项目，所谓那些讲故事的项目，我觉得在这个资本寒冬里面都会遇到或多或少问题的。我觉得这个过程是一个价值回归的过程，我们其实是非常觉得这个资本寒冬可以说是个好事儿，我个人认为。 OK， 其实今天我们请到的来自新和互联的合伙人王磊，你刚才其实已经给我们解读了，就是投资寒冬这个概念啊，其实反而在这个阶段，对于那些好的标的更是投资者都会追逐的对象嘛，对不对？那在我们的汽车行业当中，其实也有很多不同的类别，那像我们知道的这个摩拜单车最近就是被追捧的比较热，包括更早期的滴滴，那你觉得在这个时代，在这个阶段新的热点会是什么？在汽车这个行业，我想我们也有很多车上的听众嘛，他们会觉得啊、哦，有什么更新更高级的这种跟汽车相关的黑科技吗？ 对，我觉得汽车这个行业实际上是一个严重被有巨大的市场空间的，有巨大的想象空间，巨大的天花板，一个投资的一个行业，一个赛道吧，这样、 嗯、 觉得首先我觉得共享是一个话题，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共享的这样的一些交通的出行的工具，从滴滴开始，然后到后来我们看到摩拜单车，看到 OFO 这样的单车、 嗯、 我们最近也会看到一些其他载体的形式，比如说电动的自行车也会很快出来、 啊、 当然我们也会看到四轮的，比如说像分时租赁这样的汽车的这种共享的方式，我们都会看到。但是我们看到整体的趋势是一种共享的平台，然后它可以让我们出行更加方便。我相信大家其实都已经体会到了滴滴和 OFO 像摩拜给我们带来出行的这种方便、 嗯、 我觉得这是大家都可以体会到的。 嗯，所以共享是一个你觉得还没有过去的风 格？对，我觉得共享是没有过去。我们也看到像摩拜像 OFO 实际上他们融资的频率是越来越快，而且我们说它是个风口，其实当然风口这个词可能不是一个，现在已经变成一个贬义词了，但是我觉得必须要讲他们确实处在一个风口这样。 那汽车呢，其实作为一个出行工具，然后同时也作为承载很多的不同内容的一个窗口啊，因为我们自己在做媒体嘛，有很多汽车类的媒体，其实有的甚至都已经上市了。那这个部分你们有涉猎吗？ 是这样的，我想给大家数据啊，就是我们知道大概在2015年的时候统计了一下，在北京每一个车主大概在车上上下班花的时间是104分钟，所以这104分钟实际上如果我们从一个碎片时间的角度来看的话，实际上是一个相当长的一个碎片化的一个时间。那么这104分钟实际上是并没有被非常好的利用起来的。我们传广播电台其实已经存在了几十年的时间，并没有任何革命意义的一些改变，其实是没有的。另外一个数字我想跟大家讲，这里面有巨大的一些商业模式存在。那么在杭州这个城市，他们做过一个统计啊，每一个杭州的车主，他每一年给传统广播电台贡献300块钱人民币的广告费，所以这个里面实际上是有非常好的一些商业模式存在的。但是我们又看到非常严重的这种滞后，一个传统广播电台已经存在了这么多年，迟迟没有另外一个新的形态去来革它的命。所以我们认为在车内这个空间，这个时间有104分钟，然后车内的空间越来越隐私，越来越封闭，包括未来我们可以有一些更好的想象空间，比如说自动驾驶能够进入汽车的这个场景，我们在车内的这种 这个场景里面可做的事情越来越多，当我们的双手被解放出来的时候，可做的事越来越多，这个时候车内空间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一些想象的空间。 今天我们采访的是来自星河互联的合伙人王磊，因为他主要投的是这个汽车领域嘛，所以我想我们的收音机前和我们的这个公众号里头的这些创始人和投资人，你们也可以关注星河互联，关注王磊，然后在有汽车领域的这些项目的时候可以联系王磊。那么我们也希望星河互联这个后续也会有很多合伙人到我们这来接受采访啊，那我今天感觉到扑面而来的这个刚刚提到的创新呢，主动出击，包括对这个创业者的一个深度的这种帮助，我觉得我是很深刻的感受到了，所以也希望星河互联未来能够给我们的这个创投圈带来这样的一股新意，然后王磊本人也以后有机会再来我们的这个节目， 非常感谢。 野草在疯长，给不灭的理想加点氧。 野草在疯长，给不灭的理想加点氧。 欢迎收听野草疯长。 Hello，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野草疯长，我是小庆。野草在见地疯长，给不灭的理想加点疯狂，共享经济时代，我在见地为自己代言。本期节目由无忧见地与野草在疯长联合播出。一张图解生辰八字，一秒钟知前世今生，人工智能辨真伪，比肩世界五百强，六年六个项目，一年一样热情。 好的，咱们节目继续。在聊您现在项目之前，咱先聊聊之前您的经历。 我们在做一个办法为保护文件，所以用加密，对，我们会把这个文件的字加密，然后加密了以后打印像一个二维码在这个文件里，那样你用手机拍一个照片，我们能来分别这个文件的字跟我们加密过 的字在这个二维码里，然后看有没有变过。所以比如你写一个合同，然后用我们的防伪，那有下面加了这个二维码，然后如果有一个人偷偷的改这个合同，那我们能知道哪个字是被改过的。所以这个也可以用在diploma， 也可以用在什么护照，什么 driving license， 驾驶证， 就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对，是。 所以这个时候是我们在做的项目，感觉好，但是首先我没想好。这样我的客户是谁？我的客户是要不是政府，要不是一些大学，本来就是很难找的客户，法国的政府我怎么找，中国的政府我根本怎么找，然后大学他们就是每年一次做这些diploma、 啊、 而且对，而且很简单，解决家的 diploma 的就是你去上网查他们真的毕业了这个大学还是没有，而且现在越来越多文件是电脑的文件 PDF、paper 的文件差不多没有了，现在 你更多的是数字的， 对对对，所以但是刚开始我没想好这个事情， 所以就是在推广上遇到了困难， 而且在做这个技术的时候也到了困难，不真的不那么简单 啊， 因为为看这些字，有很多问题能找到的，比如如果有 shadow， 如果 angle 不对，如果你 如果有阴影啊，角度不对啊， 如果你 fold 了这个 折叠了。 这些都太难了，所以我们的技术没成功，这一次我们的技术没做好，没成功。 所以就是说，这个技术挑战太大了，有折叠，有阴影啊，角度不好啊，都无法得到精确的这个识别。 而且他认为他的客户群好像， 对政府啊和这个每年发的这个文凭，而且大量的文件是 PDF 的数字文件。所以这种需求也不是那么的，所以他才做的现在的项目。 对，所以这个时候我如果是我像我之前 我会说啊，算了算了算了，我改项目了。 嗯， 但是这个时候我明白了，不是换项目会改事情，因为对你刚开始一个项目，你不知道哪里会很难。 嗯， 然后你找到了难的地方，如果你没有 experience， 你会就随便换项目。Yeah, I said in English to be sure of what I'm saying. So, at that point, we are like 1 year after the beginning of the 1 year, or like, or when we met, it was 6 months. But anyway, when we met, 遇到问题的时候，就是说他们已经做这个项目做了一年了。 嗯。 然后2014年底我们见面的时候，他做了半年，就是半年以后，他们意识到这个问题太严重了。 So yeah, even 1 year after we did this, we could just give up. 就是尽管有已经一年了，也可以放弃啊，就想放弃。 Yeah, that's what I would have done before, and that's what anybody would have done after 1 year of working really hard. 就是做了一年了，是很多人都可以放弃了，是放弃的时候。 这一段一定是雨果说到了那个特别兴奋的地方，然后就用了英文开始表达。 对他希望。不要出任何错误，把这事说清楚。 对， 一点都不要错。 但是这一次我想好了，不是 重新再来。 对，重新那 go back to zero。所以我们已经解决了一些小的问题。 重新来又要从零开始。 嗯、 对、 嗯， 所以我们说好吧，我们要 pivot。 嗯。 然后 pivot 的是 要做一次迭代和转变。对。 pivot 的是首先。我们不要保护文件，因为很难找的客户。我们要保护产品。 产品？ 对，为什么产品很有意思？首先，我们自己是法国人，所以找法国的公司比较简单一点。然后，法国的很贵的产品有好几个，比如红酒、香水、包包这些。而且假的产品在中国是一个大的问题，假的文件也是，但是全国都有假的文件的问题，不就是中国的、 嗯、 全国也有假货的问题不就是中国的、嗯、但是在中国这个问题比较严重，所以我们觉得我们自己跟要解决的这个问题很有一个 perfect match， 非常好的结合， 对，然后就要找一个基础的办法为解决这个问题，所以用我们之前开发过的技术，我们想好，如果我们能看有没有字变了，在一个文件，那我们也能看木头的纹路，哪个我们认识的纹路，哪个我们不认识的纹路， 可以记下来， 对，跟看。两个文件，一个我们认识字没变，一个我们不认识有一些字变，没有那么大的区别， 简单了， 简单了，对，简单了，所以这个是我们开始做的基础，但是当然刚开始差不多用不了，然后刚刚开始需要拍10个照片。差不多，对，然后也有很慢切个电脑，然后有时候是10分钟的算， 嗯， 然后它的 accuracy 也 准确度也低， 对，也特别低，比如6%、7%，它会总是错，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决定要继续，所以继续了，我们从木头。编了很厚的纸，像木头一样，你看你感觉都是木头， 就是那种我们那种草纸， 对对对，你眼睛觉得都是木头，虽然不是木头，但是你知道是纸，但是跟木头没大区别， 草纸啊，包装纸是吧， 对 very rough paper， 对对， 然后从这个 very rough paper 编了一个比较 normal 一点比较正常一点的纸，然后到了我们现在差不多白色的纸，差不多没有什么区别的纸，然后我们还有办法看两个纸，虽然人的眼睛看不出来区别，这一次是人的眼睛看不出来区别，但是我们技术学了怎么看两个纸的区别，但是这个时候还是需要10个照片，然后还是需要10分钟，我算，从10个照片变了1个照片还是10分钟， 这个是六个月之前， 那个时候还不放弃吗？ 还不放弃。一个照片十分钟，天哪，我做 demo 的时候我拍一个照片放在后面聊聊聊聊聊聊聊聊聊，不让别人感觉到很慢。但是没办法，十分钟有时候是五分啊，有时候是两分，但是不是一分钟，完全不是。然后从一个照片十分钟变了现在一个照片几秒钟。所以现在的项目是有两个纸，人的眼睛看不出来区别，一个是真的一个是假的。一个我们保存过的我们的孕妇，我们知道是真的，拍一个照片几分钟以后说这个是真的。所以现在是可以卖这产品，但是一直到现在有一年半，一年差不多两年，我们还是没有产品，还是没有市场，还是没有解决到什么是好的市场，然后还有没有开发完好的产品。 英雄遍草野，野草在疯长。微信公众号关注野草在疯长，可以查看节目的更多图文内容。 好，您能用简单的一些语言来介绍一下您现在的项目？ 所以现在的项目就是跟我们合作的品牌，如果你卖他们的，你买他们的产品，然后你可以直接拍个照片发到他们的微信公众号，然后我们的人工智能会用那个microstructure analysis 去告诉你你卖的产品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不管是什么产品，比如茅台变我们的客户，那你想要买一瓶茅台，你就拍一个照片他们的盒子，然后analysis 他们的 microstructure 以后，我们就能你说是真的还是假的，而且不是像一个二维码可以可背几次的，不是，就是这个 package 的 microstructure 不是识别二维码， 不是二维码，因为二维码是可以复制的然后呢它的每一个标都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对， microstructure 不一样，值的纹路值的指纹不一样，因为本来每张纸在一本书，比如在一本书每一张纸每个 page 有它自己的指纹，有它自己纹路，虽然人的眼睛看不出来区别，但是还有的在中国有这个说法There is no two leaves which are the same， 用中文怎么说 用中文讲就是说没有两片树叶是一样的， 对，那没有两张纸是一样的，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会做一些 package，然后每个 package 的指纹会保存到我们的云服务，然后这样的我们的人工智能能看跟我们合作的品牌，能一拍照片看是真的还是假的。 野草在见地疯长，给不灭的理想加点氧，关注无忧见地微信公众号，让你的见地更加疯狂。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乐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打雪仗，堆雪人，亲子雪地互动，享受冰雪的乐趣，我的天，株洲市新发地大石桥批发市场太给力了，快来滑雪场一起驾驭风雪，感受寒冬的热情吧，咨询电话03123892281。 房山有车一族的福音来啦，和实力一站式汽车服务中心成立啦，我们承诺价格最低，服务第一，正厂配件假一罚万，手快喷漆199元，两小时取车，终身质保，良乡南关凯旋大街18号，盛世辉煌歌厅对面，6937-9399。房山有车一族的福音来啦，和实力一站式汽车服务中心成立啦，我们承诺价格最低，服务第一，正厂配件假一罚万，手快喷漆199元，两小时取车，终身质保，良乡南关凯旋大街18号，盛世辉煌歌厅对面，6937-9399。 年终回馈有好礼，长安瑞星 M90 全系直降5000元，空间有你，安全有我，只需62900元，新商务轻客开回家，详情请拨打咨询热线400-088-6666。 家居建材何处寻？大吾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七天无理由退换，60000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尽在涿州大吾国际家居建材广场。仿山绿地缤纷城2周年庆生趴火爆开场，巴西385神秘魔术精彩看不停。12月17日庆生礼3000桶油，凭券免费送，百度糯米缤纷美食49团100，更多惊喜等你来。雾霾太可怕了， 快安装华慧家新风空气净化系统，不开窗换气，去甲醛，各种有害气体，雾霾克星。 华慧家，回家的感觉真好。成都各地代理商详情8021-2071。 老太太，过年了，走亲访友，老太太烟酒，专注烟酒28年，老太太烟酒成为烟酒行业的风向标，买烟买酒买礼品就到老太太烟酒连锁店，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老太太企业。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野草在疯长，给不灭的理想加点氧。 野草在疯长，给不灭的理想加点氧。 欢迎收听野草疯长。 Hello，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野草疯长，我是小庆。野草在见地疯长，给不灭的理想加点疯狂。共享经济时代，我在见地为自己代言。本期节目由无忧见地与野草在疯长联合播出。一张图解生辰八字，一秒钟知前世今生。人工智能辨真伪，比肩世界500强。6年6个项目，一年一样热情。 比如说我买了一个苹果手机，我怎么通过你们的这个平台来鉴别它的真假？ 那首先要苹果当我们的客户啊，现在用不了。 首先苹果要成为你的客户。 对对对，但是如果苹果是我们的客户，那你在苹果的盒子，直接在苹果的那个公众号，拍一个照片，就一个他们盒子的照片，发到他们的公众号，然后苹果的公众号会马上回答你是真的还是假的。 好，首先要求苹果是你的客户。 对。 其次我只需要在他的这个公众号上拍一张照片，发到他的公众号里面，就会立刻告诉我们我买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对，然后没有办法做假的，然后账本是零。 哇。 而且刚才雨果告诉我说，在美国亚马逊网站上销售的所有苹果的配件有90%是假的。 对，就是那么严重的情况。 不是说亚马逊不卖假货吗？ 那他们没有办法，哪里有办法？他们怎么知道？他们没有办法知道。 那您现在有多少客户？ 现在是看有付款了的时候的客户跟写了合同的时候有大区别。 您现在有写了合同的客户有多少？ 写了合同的客户有9个，算大的的品牌在里面。 比如最大的品牌？ 最大的品牌是做奶粉的一个法国品牌。每年进口中国有1亿的奶粉。但是写了合同还没给钱，所以还没给钱，你完全不知道是他会真的做还是写了合同已经。 那 就是我介绍一下，就是因为我原来也在做过这个防伪这个领域，大家在这个防伪上投入非常的大，在上面打这个数字码啊，然后呢去贴这个标，然后用手指头去刮呀，去打电话呀，然后这个防伪的成本代价都非常的高。 没错。 但是呢就是 假货还是不断， 还是假货非常的猖獗。但是这种方式只需要去拍一张照片，然后立刻知道结果，就变得非常的傻瓜，非常的快捷。这个就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而且刚才他说了，就是这个市场还有什么呢，就是护照。 对。 包括他们原来是改变是识别文字，现在他们开始识别这个材质。而且材质防伪呢一直都有，但是它的材质防伪呢一般是用眼睛去辨识的， 而不是用计算机。现在它呢，通过提前把这些商标这些标志的这个独特的纹理 录入 到云端。 嗯， 下次用户在手机端在看到产品的时候一扫呢，这个材质呢就可以在云端来校验，如果是已经存过的，那么就可以被认为是真的，没有存过的就是假的。 嗯， 啊，就是这么一个技术。而且呢，这个 好像你也做过人工智能这一块的创业，是吗？ 是的，就是现在做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啊识别，你可以看到，雨果从最早的用文字来做这个识别，感觉非常困难，因为文字识别有遇到的角度、折叠、光线的问题呢，都很难保证这个文字是不是能够是一致性。但是材质是另外一件事儿，识别材质呢变得更加简单了。变得只需要把这个纹理记住就好了。而且呢，你也可以听到，就是说雨果从最早的需要10分钟10张照片识别率6%，到今天只需要几秒钟可以达到100%的识别准确度，是经过了大量的数据进行训练，这个原理有点像人的指纹，我们的指纹也是只有唯一性，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他们解决防伪是成本极低。不需要再复杂的打印标签、打印码啊，然后去打电话，而是一张照片解决问题。 就是在你看来，雨果的这个项目是一个让你觉得特别兴奋的一个项目。 是的，我也会觉得我都想给雨果再想介绍一些我熟知的投资人。而且你可以看到雨果来了以后呢，就是在办公室里让大家去玩一个游戏来猜哪个是真的。其实大家都很有兴趣，就是他也是非常的不辞疲倦，就只要你愿意来聊，他每一个人都去讲。 对，他现在还出在，因为我看到他拿了很多的那种单页，其实应该是在做推广的这个阶段。 Yes, we were in a big conference. Yes. 对，刚参加一个展会，而且呢，这回来北京是在领一个奖。 你获得了一个什么奖？ 是一个法国，差不多法国大使馆的一个奖。是法国Comité Francine的一个奖。但是很有意思的是，之前得了这个奖的公司都是 Fortune 500的公司， 都是财富500强的公司。 对，我们是第一个创业公司得了这个奖。还有， 恭喜， 谢谢。还有今年我们在 Final 的时候，两个 决赛轮。 对对对，两个 competitor 也是 Fortune 500的公司。 就是你们的竞争对手还有两个也是财富外强。 对，但是我们赢了。 哇，就是好厉害呀。 而且颁奖，这回颁奖都是法国的那个前总理。 过来颁奖。 是。 英雄遍草野，野草在疯长。微信公众号关注野草在疯长，可以查看节目的更多图文内容。 我记得咱们开场的时候您聊过，说您的舅舅也在创业，他做的也是一个鉴别真伪的这样一个项目。 对，他也是看他的技术，最近找到了一个特别出名，在韩国特别出名的 painting 是假的。特别出名的一个。 最近也找到了。 对对对， 就是您的这个技术研发和他那边做技术研发有没有什么联系，或者是你就自己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创业，不是因为舅舅也做了这个？ 我们的技术没有关系，但是有几次他问我问题了。真的有几次我问他，我帮他做算法。 就是你在帮你舅舅做算法是吧？ 对，有时候。 而且其实就是说他们都是在进入一个防伪领域。 您做这个项目现阶段你最大的需求是什么？ 最大的需求是我们现在最想要的是找中国的客户。 中国客户。 对对对对，因为我知道中国有太多太多产品有这个问题，找中国的品牌。 品牌， 比如找茅台、吴元烈、还是什么小米、华为、还是什么奶粉的公司，有太多中国的公司有假货的问题。 我觉得 那我们可以帮助他们，想想 我觉得他们也在找你， 当然 希望， 因为他们不但是他们不是找到小米以后，他们不是说哎，你看我替你降低一段那个防伪成本，而是说有了我以后，你不需要再付任何防伪成本了，防伪成本未来就是零。啊，所有的事情都在线，在云端解决，而且，用户参与，就像你想参与的时候，成本也极低。只要你有手机，你肯定有微信，你买了这个产品，你关注它公众号，你就可以马上进行下。 嗯， 当然我给的价格不是零啊，但是成本差不多是零。 对于他来说，就是对，他不会给零，但是说呢，别人要去用大量的物料，每一个商标上都是一两毛钱，一个产品一两毛钱。 嗯。 他可以从这一点毛钱中得到一个钱作为他的服务的回报， 嗯， 但是对于他的成本几乎为零，这就是软件企业的好处，他的边际成本随着用户的增加，他的成本并不增加。第二个 还好融钱呢，因为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投资商，在法国已经找到了几个我们现在在用的投资轮前世轮已经差不多完全找到了在法国，但是我觉得100%用法国的前世组织没用没意思，所以我希望在里面拿走一些法国人，多多加一些中国人。因为本来我们的团队就是一半法国人一半中国人，所以也应该我们的组织上有法国人有中国人，所以虽然我们的前世轮已经解决好了，但是我觉得最好变一个一半法国一半中国。对， 好，就是希望在中国能找到投资。 对对对对， 嗯，那非常感谢雨果，然后和我们聊了这么久，我们也祝福你可以像你的父亲一样成为一个特别幸福的创业者。好， 谢谢，非常感谢， 谢谢， 谢谢，请我来。 好， 野草在见地疯长，给不灭的理想加点氧。关注无忧见地微信公众号，让你的见地更加疯狂。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音乐959携手慢生活895，深度覆盖全境，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开放的节目形态，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 斯图加特携手好音乐959，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镀金双人小团购正式开团，只需799，一半的价格尊享全程的优质服务，带上你的小伙伴一起去镀金吧。团购电话同步微信13911371295，13911371295。 龙腾千山万水，龙腾天下黑， 全北京正在听华语音乐排行榜，10月29日正式落户 FM959 FM895，每周六周日11点到12点，流行民歌随意听。我是阿布萨萨，好音乐慢生活，期待你来分享。 看中花最美，花出东方的 儿子结婚找伴酒席老难了。哎呀，老姐们儿，我上次参加的外甥女婚礼、宴会、婚宴、包场聚会、婚纱摄影、婚庆策划、酒店住宿全有了，场地老大了，服务老好了，省时省力，最主要还省钱。 北京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懂咱老百姓，皇室婚礼，亲民消费。 哪儿啊？就在大兴区西红门北兴路御花园二里站，下车即到，电话400-078-0808。 方向比结果更重要。 我不关心你现在是谁， 经验比知识更宝贵。 我关注的是你想成为谁。 微

情